陈业辉是嘉王朝工会的会长。工会中虽然绝大部分只是普通玩家，但这会长职务却肯定是和俱乐部有雇佣关系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业辉也算是俱乐部下属一个部门的经理级人物了。刘浩拿起手机，脸上却是显出琢磨不定的神情。陈业辉现在在他面前毕恭毕敬的模样，让他看来已经有些过头了。职业选手虽然能对工会的经营做出一些影响，但双方毕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准确来说，二人现在可说是一种同盟。但是这陈业辉表现出的态度却像是他的下属一般，这就值得让人玩味了。这种感觉很有些像是自己应对那个孙翔的模式。心中念着这样的念头，刘浩接通了电话。 刘队，休息了吗？ 没有呢，什么事儿啊？ 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被破了。 啊？被破了？ 刘浩脸上闪过一丝惊异。只是一个小小的副本记录，他还不至于火烧眉毛般的跳起来。惊诧只是因为他那成绩虽然未尽全力，但至少也是职业级高手打出来的，能再破的那也得有一定的实力，没准又是哪家的职业选手跑来了。 哪家工会破的？ 刘浩问着。工会就意味着背后的俱乐部。 霸气雄图， 陈也辉答道。 霸图的人吗？ 刘浩疑惑了一下。霸图俱乐部是霸气雄图的幕后俱乐部，麾下的霸图战队是当初狙击了嘉氏王朝四连冠的队伍。霸图战队的王牌高手韩文清，账号大木孤烟，职业拳法家，在荣耀中被誉为拳皇和斗神一般的神级角色之一。这霸图虽然和嘉氏算是一对宿敌，可是也不至于在冰霜森林这样一个小副本上如此计较。因为一个比较难破的记录，还专门找职业高手过来，不大可能啊。要是神之领域的话，还能勉强接受一下。 工会是霸气雄图，但打通副本的人不是。 陈也辉说。 怎么回事啊？ 刘浩不解。 通关副本的队伍中有一个角色叫君莫笑，这个人现在在第十区相当有名，在新手村就拿了三个首杀，之前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冰霜森林副本的记录就是他帮助兰西哥打出的，而后他带了一队人从三大工会手中抢到了血枪手的首杀，后来帮助霸气雄图拿到哥布林商人的首杀，现在又帮霸气雄图把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给刷了。他们那个队伍五人，其中四个人都是临时加进霸气雄图的，看起来都是这个君莫笑拉来的帮手。 陈业辉这次很重视新区开荒，亲自指导工作，几大工会都有派人建了小号混进去，一些表面上的情报倒也了解。陈业辉说的这些，刘浩细一琢磨，神色已经大变。 你的意思是， 这个君莫笑会不会是叶秋啊？ 陈野辉说。刘浩再怀疑的也正是这个。他忽然想起那天在网吧看到那家伙时，电脑上不就是荣耀画面？ 那天叶秋在玩荣耀，你没有注意到他的角色名字是什么？ 我注意了，但是看不清。 陈野辉表示遗憾。 那地方我是不方便去，你也不要露面了，随便找个家伙不认识的人去看看，想看到他的角色应该还不难吧。 刘浩说。 我已经安排了，现在就有人过去。 好，那我们先弄清再说。 等我电话。 挂断电话，刘浩哪里还有心情再看什么电影啊。叶秋已经被赶走了， 但每每听到这个名字时，他心里总是会闪过一丝不安。尤其是此时叶秋和荣耀出现在一起时，更加感到一阵惶恐。 妈的！ 刘浩起身跑去洗手间，狠狠地洗了一把脸。这才只是怀疑，自己就担心成这个样子。就算真是叶秋又怎么了？他都已经退役了，玩荣耀也就是打发时间罢了。不然那个家伙除了玩荣耀还会干什么？刘浩心下不断地这样想着，但不知为何脑中却总是盘旋着叶秋离开前在会议室里说过的话。 我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我会回来的。 刘浩在屋里焦躁不安，一会儿觉得空气不新鲜，开开窗，一会儿觉得口渴，喝点水，一会儿又觉得太热，开开空调，折腾了好半天，终于手机又响，迫不及待地接了起来。 是叶秋。 电话那端的声音像直接泼来的一盆冷水。刘浩当即就忘了刚刚对自己的一堆安慰，迅速失态。 靠，这个家伙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啊？都这样了还要针对我是吧？ 我明白了，他那天看到我们几个人，立刻想到是我们刷出的家王朝的工会记录，所以就立刻加入家世的死对头霸图的工会，然后把我们的记录再给刷下去。 真有两个小子啊。不过这家伙是脑子进水了吧？只是一个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难道我会在乎不成？可如果他一直这么针对下去的话， 陈叶辉说。 别急，他新刷出来的记录是多少？ 13分05秒47。 刘浩听到这个成绩后却是大笑。 这个也不怎么样嘛，我当他有多厉害。你别急，回头我立刻再给他刷回去。我们先前一次根本就没认真，而且职业也不是刷冰霜森林副本最佳的组合。 那最佳组合的职业是什么？我照样选一套账号出来。 陈叶辉说。 不用，就上次的就可以。 可上次的账号都已经过25级了，我再找一下吧。 对了，你说那一堆人有4个都是临时加霸图的，除了叶秋的还有几个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不清楚，其实一个是叫韩燕如的战斗法师，一个叫包子入侵的流氓，还有一个叫风书烟幕的枪炮师。 枪炮师。 刘浩着重确认了一下这个，心中却已经想到了一个人，只是没什么证据，也不太敢肯定。至于另两个人，他心中却实在是一点线索也想不到。在他看来，能破了他们的记录，帮手总也得是职业级的，否则就凭叶秋一人，能耐再大也不可能。 对了，叶秋这次什么职业？ 没职业。 没职业？ 25级了没转职。 这家伙到底搞什么呀？ 刘浩又纳闷上了，难道是要玩散人？这个不可能啊。虽然说现在散人50级的等级上限理论上是可以突破了，但在职业圈中早已经定论散人是没有价值的，除去带武器的负重，还有装备切换的冷却，技能的乳杂。散人本来就是玩家自己搞出来的名堂，不是荣耀设计中的职业，许多地方根本就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的。游戏公司更不会为了这个不在设计中的职业做什么调整，完全没有前途。可是如果说荣耀圈中有一个人能玩好散人的话，就连刘浩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名字就是叶秋。一想到这一点，禁不住又不安起来。 喂，刘队，你还在吗？ 电话另一端，陈叶辉连连问着。 哦，在。那个，你再帮我弄一个账号， 最好是还没加入工会的，二十来级，职业无所谓。 刘浩说着。冰霜森林副本记录又一次告破，在游戏自然又是引来一番议论。新人玩家倒还罢了，他们并不太清楚这当中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但像各大工会过来的开荒老手此时却都是倒吸凉气。这次冰霜森林副本记录竞争之激烈真是前所未见，成绩一次比一次夸张。上一次记录已经是十大区最高，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了，没想到过了没几天就又被人破了，而且记录提升幅度总是很大，似乎还有可提升的空间。 这第十区还真是卧虎藏龙啊，除了君莫笑，其他那又是谁什么人？ 正在副本里的蓝河和身边的人嘀咕着，他们这些老手也很清楚眼下的记录已经不是有一个大高手坐镇就可以取得突破的，得是有多名高手共同努力才行。这次破纪录的名单除了君莫笑，一个个都衍生的厉害，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只有一个是霸气雄图的，另几个都是临时加入的。 西周答道，和家王朝一样，他们在霸气雄图也有小号卧底，这样的信息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包子入侵，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啊。 蓝河嘟囔着。包子入侵的名字还是相当有性格的。 血枪手的手伤。 西周想起来了。 蓝河一怔，那个不是君莫笑随便遇到的几个人吗？ 我记得也是。 就这样带着就可以刷出记录了？ 蓝河费解呀，实在费解。他索性直接给君莫笑去了消息。 兄弟，恭喜啊，又破记录了。 迟迟没见回复，叶修这会儿正送可乐去了。等了会儿后消息一闪，翻开一看，却是中草堂的车前子。 这到底是搞什么呀？我有些看不懂了，一个冰霜森林副本而已，拼成这样。 你问我干什么呀？你该去问霸气雄图， 没他好友。 车前子的理由质朴的让蓝河无语了，关掉消息不再理会，只是等着君莫笑的回复。片刻后也总算收到。 啊，哼，侥幸侥幸。兄弟，这队里都是哪路高手啊？我从来没听说过。 蓝河也不绕圈子。 哦，都是我临时找来凑数的。 都是牛人啊。 呵呵。 又不是夸自己，叶修就不去替他们谦虚了。 兄弟快点升级，等着你到二十七呢。 蓝河说。叶修一怔，随即回过味儿来。这蓝河也是学乖了，二十七级那是副本埋骨之地的最高等级。虽然这个副本二十三级就可以下，但却没有工会急着约他去刷记录。原来是想等他二十七级时直接一劳永逸。看来大家都被这记录反反复复刷来刷去的情况搞怕了，这样靠自家的力量刷来刷去倒是无所谓了，叶修这样的付费外援可不得在最后时刻当大杀器吗？ 哼，到时再说吧。 叶修依旧是不把话说死。他现在有点奇怪的是，三大工会蓝西阁和霸气雄图都找了自己多次，这个中草堂怎么一直就没和自己正式联系过？此外还有一些次一些大工会有需要都可以来找吗？难道都不好意思？叶修心下琢磨着，那边霸气雄图却是已经送报酬过来了，十根白狼毫连同点兵法杖，这几天全会上下狂刷冰霜森林副本，也终于是侥幸报道了。 夜渡寒潭没有食言，一并交给了君莫笑。记录是打完了，接下来又是寻常的练级。那个爱凑热闹也索性没有离队，跟着四人就接着继续下起副本来。理论上来说，他们还可以继续挑战记录，尤其唐柔对此是跃跃欲试，十分认真。但包子入侵上来没一会儿就一个失误，破记录什么的已成浮云。叶修长出了口气，他发现有包子入侵有时未尝不是什么好事。叶修现在可不想继续又拼一次什么记录，坦白说他累了。他在这次副本中付出的精心远比四人加起来还要多，从一开始的教导到自己狂练级，帮唐柔练级，带苏慕成练级，基本就没闲过。方才那十来分钟的副本，他又是指挥，又是注意众人发挥，自己又要控制最多的怪，也是劳心劳力。此刻只是随便玩玩，轻松轻松休息一下。包子入侵一个失误后，大家整体都放松下来，不再追求什么效率，聊聊打打。爱凑热闹却依然是很不爱凑热闹，没有什么话。大家当然不知，这家伙此时正在和夜渡寒潭你来我往的消息着。韩云柔和包子入侵这两个是新手，操纵着爱凑热闹的霸气雄图会长蒋游也是荣耀的一员老将了，在观察了两天后对此挺自信。 新手？ 不过操作很是根基，学一学很快就能成为高手。 另两个呢？ 君莫笑这个人技术、战术、意识、经验，但具体说强到什么程度呢？冰商森林这个副本里也就这样了，看不出太多。他有可能是职业水准的，但听你说来，这人每天上线时间很多呀，职业选手应该没那么多时间来玩小号吧？ 会不会是刚刚退役的职业选手啊？ 夜渡寒潭听了会长的分析，不由得也想到了一个人。 你是说叶秋大神啊？真要是的话，那我还真是荣幸了。不过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什么？ 他的武器。 武器？ 我注意了好几天了，他在战斗中不是在切换武器，而是手里那个武器是随时可以变形的。目前我注意到的就是战矛、剑、枪这三种形态了。 哪有这样的武器啊？ 所以说肯定是自制的，所以我想这人有可能是哪个俱乐部来测试银武的。 哦， 夜渡寒潭有点反应过来，职业俱乐部里人才鼎盛，哪怕是搞研究那边的人员，那也都是荣耀水平最高的，当中有的是曾经的职业选手退役后留任，有的是在技术水平上达不到职业选手标准，但理论水平相当扎实的。这些人虽不如当打的职业选手厉害，但在网游里却足够独当一面的，尤其只是眼下的低级阶段。 这个能变形的鹦鹉前所未见，所以我想是在测试一下实用性。目前他拿在手里使用，说明这武器顶多25级，如果实用价值有限的话，当然就没必要继续花费时间精力、财力、物力继续研究提升下去了。 蒋游说。